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但是比起纽西兰，它原本有一种鸟，它是怎样？因为它纽西兰的雀仔是有一个特点的，因为它没有毛毛，它就没有猎食者，基本上没有猎食者，所以它们很多已经变成是不懂飞。 哦， 其中一个大家最出名的呢，其实就不是那只最巨大的鸟，而是小很多，就叫奇异鸟，或者叫基围鸟，就叫做 Kiwi， 大家知道 KIWI。 那现在呢，其实纽西兰就用那个来做它的国家代表，那只 Kiwi 很长的嘴的，一个波咁嘅啫，嗰度翼咧差唔多冇咁滞嘅，喺地下行下行下啄嘢食嗰只咪叫 kiwi 咯。咁呢个 kiwi 咧，其实就而家纽西兰人咧已经系当晒系一个国宝，而且咧就当咗系自己嘅象征。佢甚至咧叫自己做 kiwi 啊 ，kiwi 系啊，佢已经用咗呢个雀仔名咧嚟去代表佢哋呢个纽西兰人，就叫 kiwi。咁但係呢 ,kiwi 呢最大呢都係一隻火雞咁大嘅啫。佢 kiwi 都好幾種嘅，最細就係一隻普通嘅雞咁細。咁就所以可能就因為咁樣仲保留到而家啦。因為嗰隻大鳥叫做 MOA。 MOA。 MOA。咁中文亦做恐鳥啊，犀利。恐龍嘅恐啊，恐怖嘅恐啊，恐鳥。咁但係呢，當然你話佢同恐龍有冇關係，梗係有關係啦，我哋都講過所有雀仔。都是恐龙的后代的嘛，是吧？但是它这个呢主要就不是针对这件事，而是说它真的恐怖。为什么恐怖呢？原来 MOA 都有几种的，但是最大的一种，最大的一种呢是顶住这里的这个 studio 的天花，它是足足有是 3.6 米，12尺高。 哇， 12尺高。 咁高。 12尺喎。你想想我们一个6尺高的男人。啊、就算是即係西方嘅演員啊，六尺高 OK 啦，都唔算啦，係嘛？ 七尺 係啦， 哇！ 即係話兩個六尺高 哇 嘅男人咁高喎、 啊，哇！即係成隻怪獸， 似騎駁馬，騎駁馬喺度啫喎，騎頭頂喎、啊，嚇、啊、六加六十二尺喎、 啊， 咁嗰只雀仔佢話而家最大嘅咧，即係有幾重咧？等我睇睇先嚇、啊，就係、是、哦有230公斤， 嗯， 即係話510磅啊，即係510磅。哇！即係如果對女士嚟講，五個女士嘅重量啦，有啲係嘛？咁佢係大得好加關嘅。咁但係當嗰啲人即係最先嘅土著，大概700多800年前去到咧、即係我哋而家就叫毛利族人啦 ，Maori 啦 ，Maori 啦，去到嘅時期可能都好驚好驚。咁但係發覺原來使乜驚？佢又唔曉得飛，佢又冇尖牙利爪，係嘛？淨係得個咁樣嘅啄你。咁但係於是咧，佢就去獵殺佢啦。咁但係既然獵殺，你睇你殺咗隻啊，哇！嗰啲肉都唔知食幾耐啦，係嘛？咁、但係於是殺下殺下咧， 哦，而家又種族，哦，滅咗添。 已經實際上咧，白人去到啊，即係歐洲人去到嘅時期，已經滅咗種啦。 哦， 所以咧，其實歐洲人都未見過， 即係而家冇噶啦， 冇噶啦。哦、這隻 MOA 咧，咁但係當然有好多證據啦，仲有好多骸骨啊，或者佢啲雕刻啊，咁你知道，哦，原來以前紐西蘭島上面咧就有地球上曾經出現過嘅、最巨大嘅鳥、就叫恐鳥，叫 MOA 嚇、 我話勁到不得了，真係3.6米啊！你哋想象下，即係話咧，《阿凡達》呢套電影入面用電腦特技做出嚟嗰種嘅，即係潘多拉星球上面嘅 Na'vi 族人啊！嗰、那個女主角啊，都冇咁高啦嚇，都有冇3.6米啊，都冇咁高啦，係嘛？咁就仲高喎，那個 Na'vi 族嚇。 咁、但係其實係咪嗰度嗰啲鳥都好大嘅？即係就算睇唔到啲咁大嘅雀仔咧， 冇錯。佢有大有細啦，但係 MOA 就最大啦， 係 啊 ，MOA 就最大。但係另外一隻大嘅，咁啊講絕對體積，佢當然唔係最大，但係佢以一個類別嚟講，應該科學家就話佢應該係最大。就算唔係最大，都已經係拍住最大，就係、是、鷹啦。就係即係話地球上面可能存在過最巨大嘅鷹咧，即係獵食嘅、就係喺紐西蘭。咁佢咧就有個名嘅叫做哈斯特鷹嚇、即係佢哋唔知根據咩改啦，係 HAAST 嘅。咁佢話呢個 Hast Eagle 咧就可以最大嘅咧去達到係15公斤咁重嘅。咁、你知嗱，你頭先講嗰啲你話咩230公斤嗰啲？ 匪夷所思啦，但係因為佢唔會飛㗎嘛，佢唔使飛㗎嘛，咁所以其實冇所謂啦，即係你可以幾大得幾大。但係你能夠飛嘅騰空而起嘅話咧，其實一般都好輕身㗎嘛，作者一定好輕身，又未點飛啫。咁但係佢呢樣咧最大嗰啲咧都可以去到成15公斤，咁係好緊要。咁佢就話佢哋主要靠咩維生咧？就係獵食蝸啦。 哦， 係啦，呢種鷹咧就係獵食蝸，所以咧呢種鷹後嚟亦都。 都冇埋啦， 冇埋啦，冇埋啦，冇就係咁簡單啦。啲蝸王都死曬啦。 咁其實啲蝸王冇嘢食咩？食齋食草啊。 哦，咁又我又冇研究過喎，可能係咯， 食魚 啊，食昆蟲啊，食蜥蜴啊，咩嘢都有啦，咩都食啦，可能蝸係嘛？ 哦。 好啦，咁所以咧就第三種就 kiwi 啦。咁 kiwi 咧頭先講過叫做咩幾維鳥啦，但原來佢個學名我都唔知啊，我都係要查啊。原來就叫做掘陀啊。 掘陀。 咁呢個掘陀咧，呢個掘字咧，我又走上網查過啦，就係嗰個。所以叫做掘蚌相爭，漁人得利。咁嗰個掘字呢原來係拗得好厲害嘅。因為有人讀個月字，有人讀個律字，係啦。 原來就係呢個。 其實我以前都讀過律蚌相爭嘅，係咪？咁但係原來嗰個律蚌呢其實應該都唔係個正音嚟嘅。不過啲人就習非正事，個個都咩啦。咁有啲人就堅持話嗰個正音唔知咩要讀個月字，咁我但網上面咧有啲人就話，係呢個太學究啦，其實就唔需要跟呢個嘅。咁佢覺得反而比較上合理嘅咧，即係佢根據啲月音嗰啲研究啦，嗰啲好專家噶嘛。佢話讀翻嗰個掘字，即係一粒掘個掘嗰個發音，但係就讀話掘 掘嚇， 咁叫掘蚌相爭，漁人得利。咁佢呢種 kiwi 雀咧啊，就叫做掘陀，就陀就鴕鳥個陀喎，鴕鳥個陀。叫骨陀，咁啊主要就係呢幾種嘅雀仔啦，係嘛？ 呢個好得意喎，解咗一個疑問喎。以前咧，我細個少少嘅小事咧，就係我教個小學生學英文啦。係係係。咁之後咧，佢竟然嗰本書咧教佢要讀 kiwi 咯 ，kiwi 係 啊，之後又要教 email， 即係好似咁奇怪嘅，點解啲小朋友 就係 澳洲嘅係啦， 但仲有一種咧就喺南美洲嘅，所以好得意，原來世界各地咧都會有一啲即係唔曉飛嘅雀仔，其實佢係退化嘅，即係佢原本佢嘅祖先咧係曉飛嘅，但係佢後嚟因為咧可能個環境變遷，佢就冇咗個天敵啊，我哋叫做個 predator， 即係獵 食佢嘅人， 佢冇咁嘅必要就整下整下就退化啦，嗰對 就變咗喺 周圍行啦，冇錯。 其實咧，頭先講嗰啲毛利人咧，咁係咪而家已經係同嗰啲澳洲人一齊生活㗎啦？ 係啦， 即係紐西蘭人， 紐西蘭人，紐西蘭人。咁但係咧，就呢個咧，我亦都嘗試了解過嚟嘅。咁尤其是我太太嘅死黨啦，一家四口而家去咗奧克蘭啦，咁佢就知多啲啦。咁佢成日強調咧就話：哎呀，好融洽㗎咁上下。咁當然咧，呢個好融洽咧係相對嘅。點解相對咧？就係相對於澳洲啦。其實澳洲土著的命運和這個紐西蘭土著的命運都幾大分別，因為澳洲來說其實如果講個歷史的悠久就悠久很多，哇40000年和幾百年，但是40000年因為澳洲那裡呢真的個自然環境是很惡劣很苛刻，所以澳洲人去到之後呢就他的發展出來的生活模式就比較上是非常之是原始的，即係比如係簡陋嘅嚇，咁佢哋嘅生活，咁但係佢哋都夠食就算啦。咁間中咪捉下啲袋鼠食啊，間中捉下啲豬仔熊啊，咁佢哋有啲叫 wombat 啊咁。咁佢哋即係捉下雀仔啊咩咁，咁佢哋夠食就算啦。咁好多時咧，佢就喺度嚇有啲食下嗰啲唔知咩嘅當地啲類似煙草嘅嘢啊。咁啊好啦，咁但係咧到啲白人去到澳洲嘅時期咧，因為澳洲大啦，亦都相對比較近啊，即係佢發現得早啊。好啦，咁去到澳洲嘅時期咧，白人就喺度建立咗嗰個殖民地啦，特別係喺最先東岸啦，即係就喺雪梨嘅地方啦，佢叫 The Rocks，The Rocks 就係佢哋最先登陸嘅地方。咁佢好快脆咧，仲有一樣嘢緊要咧，就係話佢後年發現黃金啊嘛，就係嗰個舊金山啊，即係啲新金山、舊金山咧，新金山咧，呢個新金山，舊金山就三藩市啦，就三藩市嗰陣時有個淘金熱、尋金熱，咁後嚟喺墨爾本嗰度咧。叫巴勒嚟嘅地方咧，就又發現咗黃金啊，所以嗰度叫新金山啦，即係墨爾本就係新金山。咁於是亦都吸引咗好多人去，而且嗰陣時英國咧就當咗係嗰度咧係一個放逐嘅地方嘛，好多監犯咧， 放啲監犯， 冇錯就去咗嘛。咁於是咧就個人口於是增加咧，於是一路發展咧，咁就嗰啲澳洲土著嘅所有嘅自己原先嘅地方咧，就不斷俾人霸佔。咁佢亦都無力反抗。咁當然大家亦都知道，其中一個好多就係。即係唔淨止就咁殺害佢哋啦，或者霸佔家園啦，而係嗰個細菌啊，即係你知嗰個細菌槍炮 啊，即係槍炮細菌與鋼鐵嗰本書就成日講呢樣嘢啦。因為其實即係西方人咧，去到好多地方咧，就令到啲土著大量死亡嘅咧，就係佢帶埋曬嗰啲花柳啊、梅毒啊，嚇、嗯，同嗰啲流行性感冒啊、天花啊、霍亂啊咁樣。咁於是咧，佢哋冇曬抵抗力咧，就死得好多嘅。咁、澳洲咧就第一個人口就死咗好多啦，啲地又俾人霸佔曬啦，於是逼下逼下咧就逼到去啲最更加惡劣嘅沙漠地帶嗰啲地方住啦。咁、所以個命運就好悲慘。咁咧就最後而家嚟講咧，就去到嗰啲就係叫保留地嘅地方啦，係嘛？其實好似北美洲嗰啲紅番咧，所謂啲印第安人啫嘛，嗰啲叫 reservation 啊，即保留區、 嚇， 即係話保留住你啦，咁、樣我唔同你趕盡殺絕啦，咁樣係嘛？咁、但係所以近年嚟，近呢幾十年嚟咧，因為隨住世界不斷進步咧，嗰啲澳洲土著當然亦都有啲即係有心嘅白人咧、即係澳洲嘅白人咧，都幫佢咧係爭取權益。咁但係咧就係好艱難有個過程。咁亦都咧，其實有一樣嘢提出叫咩？叫大和解。 哦， 英文叫做 reconciliation。reconciliation 即係和解，嚇、即係話啊，以前就算有咩爭執都好，誒而家手完和啦咁樣樣嚇，其實嘥氣啊。以前嗰啲就唔係叫爭執。以前嗰啲直情就叫侵略同迫害，不過而家咁佢已經統治咗咁耐啦，200年啦，即係澳洲都咁而家佢就即係講得好聽啲嚇，你和解啦咁樣樣，咁於是咧又俾翻好多著數佢啊，譬如入大學啊，俾多幾個 quota 你啊，嗰啲咁樣啦，係嘛，即係成日都有噶啦嚇，有啲咩資助啊咁樣，咁但係咧其實澳洲咧一路好慘咧，都係講嘅，唔係好耐嘅就好似係。大半個世紀之前啊，定係100年前咁上下，佢曾經試過咧，係話直情將嗰啲澳洲土著啲仔女咧，一出世咧就攞走佢，就由白人撫養，然後希望咧慢慢咧就佢哋就變咗做佢哋一部分。咁其實某一程度咪即係滅族咯。其實佢唔係用刀，唔係用劍，而係用將你嗰啲後代變咗佢哋嘅人。佢哋再長大，再結婚生仔，跟翻曬你嘅人。其實你嗰個族 就已經冇咗， 就已經冇咗 啲文化。 咁所以呢個就叫 the stolen generation，被即係盜竊嘅一個代，一個整個世代。咁所以其實呢樣係非常之殘忍嘅。喂，你即係搶咗人啲仔女喎，係嘛？生咗出嚟你攞走啊！咁所以咧，而家就係啱啱幾年前啫嘛，佢哋就澳洲政府即係、白人政府啦，定即係就正式向土著道歉。但其實你補償唔到㗎啦，因為已經講咗成個世紀之前嘅事啦，咁但係咧就即係話，起碼佢道義上咧，佢覺得呢樣嘢係唔對嘅，咁就道歉。好啦，講翻紐西蘭。咁紐西蘭咧，原來咧佢哋去到同啲毛利族人咧，咁咧就係、個關係相對地好啲。咁而且咧就好似咧佢哋成日咁講㗎，我個朋友都話俾我聽，所以我上網又去查一查。原來佢哋喺呢一個1840年。啊、即係十九世紀就嚟終結啦，啱啱鴉片戰爭之前、我哋就1842年鴉片戰爭啦。1840年咧，原來即係當時嘅白人咧，即係主要都係英國人㗎啦，因為最先咧就係荷蘭人去嘅，但係荷蘭人好快脆就俾英國人趕走。咁英國人咧就同當地嘅毛利人咧就簽咗一條條約，就叫做Treaty of Waitangi 啊。咁中文亦做懷唐衣喎嘅條約，我好得意啊！懷唐衣，哇、喺懷住嗰啲唐衣入面嗰啲，梗係毒藥啦，死啊！不過咁啱咁巧啫，呢個 Waitangi 就係個土話嚟嘅，叫 Treaty of Waitangi， 咁樣咧就即係正式話明咧，就係紐西蘭呢個地方。而家咧就係、我哋白人嚟，咁同你哋毛利族人咧，但係分享呢個地方。好漂亮嘅。 不過而家時間咧又差唔多 了。係啦， 我哋又等 休息一陣， 休息一陣。